第33章，未知惩罚。这时候，大家对秦鸠的态度已经有所不同。毕竟这位001先生一把火废了考场，还救了他们的命。他们一直认为秦鸠等同于系统，把它放在完全的对立面上。现在看来，似乎不是。至少不完全是。他们没想到监考官也会吃处分，顿时万分意外。不过系统似乎认为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情，并不打算在此细说。那些乌鸦的尖嘴张张合合，过了好一会儿又补充道， 抵扣之后总分仍然超过本场考试平均分，奖励考生由获获得一次抽签权。 从上一次考试结果来看，总分高于平均分或者有其他突出表现，都会得到一次奖励。奖励对象是该场考试拿分最多的人。这次由获给村民送温暖就得了9分，拿奖励本是意料之内。但是考场都被搞垮了，系统快要气死了，还不忘给人发奖励，这系统是有病吗？众人完全摸不清头脑。陈斌更是愣成蛾子，他之前可从来没想过，又是处分又是扣分的，成绩居然还比平均高。秦鸠手机叮的一声响，收到了通知。他没多废话，掏出那盒熟悉的卡牌。由获狐疑地盯着他的手，秦鸠把牌捻成扇形递过去，手好看吗？看这么久。秦鸠根本没把处分放在眼里，居然还有兴致逗考生。看着由获一张冷脸逐渐发绿，大概是无聊公务里唯一的趣事了。或者是担心我出老千？秦鸠说， 谁知道你会不会拿出一排黑卡。 放心，规则不允许，考试里规则最大。秦鸠眨了眨眼睛，相信我，如果不是受这个限制，系统会给你一整盒保送卡，随便抽。 听到这话，众人恍然大悟，为什么系统气得要死还要给游获奖励呢？人家不是有病，人家是为了送瘟神。很遗憾，这个愿望一秒落空。游获随手一抽，抽到了一张好人卡，三好学生以资鼓励。注：这是对考生智力、体能以及品德的肯定，你是一位优秀善良的考生，望继续保持。这是讽刺谁呢？考场一片沉默，只有乌鸦扑棱着翅膀，用刻板的声音说，使用一次抽签权，抽签结束，恭喜。 说的是恭喜，听着像去死。这牌你留着还是我暂代保管？秦鸠问道，好像这破牌多有价值一样。游获翻了个白眼，转头就走。所有奖励和惩罚结算完成，几只乌鸦展开翅膀飞离枯树。他们盘旋了几圈，一头扎进火海中。 快看啊！ 众人惊呼一声，他们就像完成任务一般，化成了几喷炸开的火。大火又烧了几秒钟，然后骤然消失。整个过程在眨眼之间，大家愣了很久。他们不知道查苏村在这里存在了多少年，也不知道这里葬送过多少考生的命，但从此以后唯剩焦土。 老于看了一圈， 到处都烧黑了，有点看不清路。哎，这条有碎石头的是吗？ 不管了，先走吧，四面八方都是路。于文又转头问，姐，你还行吗？ 余姚在躲避鬼手的过程中最为狼狈，当时残肢太多，冲击力太强，大家拽都拽不及，眨眼就没了踪影。众人找到余姚的时候，他正蜷在一丛尖刺灌木后面，背抵着树干，浑身泥污，衣服裤子都破了，万幸没有生命危险。余姚从刚才起一直坐在断裂的树根旁，麦克加大加肥的外套把余姚裹得是严严实实，只露出苍白的脸，柔弱的几乎没有存在感。见众人担心，他轻声说， 没事儿，还行， 现在咱们得离开这儿，来，我背你。余文在他面前蹲下，也许是因为都姓余，也许是因为余姚平日里面温声细语，余文真的把他当成了姐姐。 没事，不用的，我能走的。 余姚拍了拍他的肩膀， 你瞎逞能，你这肚子能苟到现在都是奇迹了，死里逃生完了还能走，你骗谁呢？ 余姚原本还想说什么，听见这话后咬了一下嘴唇，垂着眼睛说， 那你如果半路累了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 行行行，累了换你背我，行了吧？ 余姚拍了他后脑勺一下，余文嘿嘿的笑起来。其实这一瞬间，不止一个人心里闪过一丝疑惑，一个孕妇这么折腾下来真的没事儿吗？但也许是死里逃生的关系，老余他们精疲力尽，大脑空茫，没有深入去想。即便闪过这个念头，下一秒也都奔着担忧余姚逞强去了。老余他们找到的卵石路真的是出口，他们在焦土中走了很久，终于走到了考场边缘。那是一条横贯而过的公路，路边竖着一块生锈的站牌，上面刻着四个熟悉的字，成绩巴士，和来时一模一样。他们刚在铁牌下站定，那辆眼熟的破烂中巴车就蛇行而来，连司机都没换。司机怼着门看着他们鱼贯上车，老鱼没忍住调侃道， 怎么了师傅，您这表情跟活见了鬼似的。 司机没有回答，他站在驾驶座旁点着下巴数人头，来回数了三遍才终于开口说， 我开这辆车快三年了，只送人不接人，这是第一次有人能活着出来要我接。 老余说， 说到这个就是您不厚道了，来的时候搁那装哑巴，临走前又嘱咐我们千万不要进林子，知道吗？要不是我们叛逆，您现在飙的就应该是灵车了。 众人纷纷附和， 没装哑巴。 司机在驾驶座里面坐下，声音又粗又哑， 车上的人反正都是要死的，聊天浪费感情，何必呢？ 众人居然反驳不来。 至于树林，每次送人进考场都得说这句，这是我的规则，不能违反。考试嘛，就是规则最大。 这是他们今天第二次听到类似的话了，大家有点好奇。 话说师傅，你是 NPC 吗？但您又跟黑婆那些 NPC 不一样啊，他们在一个考场就过那个考场的日子，说话做事儿都是跟着题目背景走的。哎，您不同啊，您还知道考试规则呢，这算哪种啊？ 司机含糊道， 进过休息处吧，见过酒店超市老板吗？我跟他们差不多。 哦，那您肯定知道这考试怎么回事吧，能跟我们说说吗？考了两场啊，我还没有弄清这考试到底想要干嘛，这总得有个目的吧。 这个问题其实是余文从油货这儿领的纸，但是非常可惜没有得到任何答案。司机从后视镜里面飞快瞥了一眼压低棒球帽的帽檐说， 不知道，别问了，有什么想法留着去休息处跟考生讨论，跟我讨论个什么劲儿？ 余文冲油货摊开手， 用口型说， 有一个企图憋死我们的。 油货并不意外，司机嘴唇紧抿，表情紧绷，黝黑精瘦的手臂一边掰着方向盘，一边小心地盯着后视镜。油货搭着刷卡机的横杠突然问他， 你们也会被监控吗？像监考官一样。 司机差点怼树上，他一脚踩在刹车上，转头瞪着油货， 什么叫像监考官一样？我以前就是监考官。 司机冷笑一声，语气非常不爽。全车人都惊呆了。 那你怎么来开车了？ 犯了点错。 众人愣了半天又问， 那你说你跟休息处的酒店超市老板一样？ 司机又说， 他们也是监考官下来的，我这么说有什么问题？ 犯错就会这样吗？ 余文忍不住问。 不一定。 司机想说他们只是储备型的监考官，如果是正式的还得看级别，级别不同惩罚方式也不同，但想想这话说出来也没什么意思了，他又有点意兴阑珊，板着脸闭上了嘴。 司机不再说话，油货却想起了即将遭受处分的监考官001，不知他会被罚去哪里。油货把秦秋的脸复制粘贴到司机身上，又粘贴到旅馆老板娘身上，然后是餐买店老板身上，反正见过的人都没放过，挨个贴了个遍。不知道是秦秋惨一点，还是那些人惨一点。油货想象着那个画面，忍不住扑哧一笑。司机以为自己遭到了嘲讽，挥着手愤怒地驱赶他。 走开，坐你的位置睡你的觉，别妨碍我开车，不然同归于尽。 油货垂着眼皮看他半晌，把背包挂在右肩，一声不吭地去了最后一排。这次的路程格外长，城际小中巴摇了4个多小时。司机居心叵测，把车开得像喝大了，摇摇晃晃，愣是晃晕了一车人。油火醒来的时候，车窗外一片暗色，黑白的灯光交织成片，从远处扑向更远处。再一看，像城市灯光零落的夜。他眯着眼看了片刻，恍然间以为自己回到了现实，之前的一切只是坐车时不小心做的梦。下一秒，司机的叫魂声就把他拽了回来。 赶紧下车，休息处到了。